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96集，告别前夕。 明天要走了，我猜你想跟我单独待一会儿。 还没等他说完，丁宪的脸就烧起来了，但他大胆了很多，勾着周思月的脖子热烈的回吻，吻完气喘吁吁的趴在周思月肩头问， 你不想吗？ 周思月没有回答，只是将他压在墙上更热烈的亲吻他。窗外月色皎洁，月光妩媚，楼梯下两道身影纠缠着，周思月边亲边将手伸进衣服里。 怎么换了啊？ 丁宪被他亲得迷糊，却被他借机深入。他的亲吻大多温柔，可脾气上来就变得狠厉，情绪来的时候又很缠绵。丁宪沉醉在他的亲吻里，就听周思月开口， 蕾丝的。 他的文胸大多以肉色纯棉的为主，穿着舒服。丁宪头脑发昏， 你还能翻出蕾丝的？ 周思月笑着离开他的唇，两只手撑在墙上，把人圈在里面。 我又不傻。 丁宪的脸微红，他以为周思月这样的人大概连女生的胸衣都不知为何物，怎么还能区分出款式？但周思月接下来的话让他有些震惊。 你来来回回就那寡淡的2000，我摸都能摸出来了。 呸，什么叫寡淡的2000？ 那什么叫不寡淡？ 周思月撑着墙壁笑着回答。 今天这就叫不寡淡。 原来你喜欢这种啊。 称不上喜欢，摸着还行，比之前那几件有手感。 说完他低头去亲他。 好像大了。 闭嘴。 丁宪越发觉得这人混得很，明明看上去那么高冷禁欲的一个人，私底下什么话都往外蹦。丁宪辗转承受着他的吻，在他胸口狠狠拍了下。看丁宪羞恼的模样，周思月双手撑着墙笑得直耸肩，笑完帮他拉好衣服，又在他额头上亲了下。 行了，我走了。 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，丁宪猛地一下抱住他精瘦的腰，男人微微收紧小腹，那里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，丁宪甚至能感受到他火热的身躯有一丝凸起。 等你。 周思月沉默，他伸手揉了揉怀里丁宪毛茸茸的脑袋，也漫长。男人修长的背影渐远，终于消失在无边夜色中。丁宪在窗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忽觉这样的男人是再也遇不到了。如果他当年放弃考清华，他们的结局又当如何？丁俊聪出来喝水，瞧见丁宪的背影，轻手轻脚地凑过去，顺着他的视线眺望过去，刚巧看见周思月的背影从胡同口拐了出去。 怎么会有姐夫这么完美的男人？ 丁宪听见，头也没抬，视线还停在胡同口。 完美吗？ 完美。小时候就觉得姐夫这人虽然冷，但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人。还有蒋晨哥他们都是，胡同里其他孩子都是从小在这院里长大的，条件比咱们好，总带着一股天生的优越感。其他小孩老欺负，也没人跟我玩，就郑远肯跟我玩。 郑远？郑俊博的弟弟？ 嗯。 丁俊聪点头，一起往事。 郑远那小子经常带我去张哑巴院门口抓猫。 抓猫？ 郑远是个虐待狂，就喜欢虐待小动物。还记得张大爷屋里那只小狗吗？ 张大爷算是院里的老人了，儿子儿媳妇在国外，老伴儿走得早，儿子就送了只小狗给他养，好跟他做个伴儿。结果养了2-3年，有一天忽然死在了路口。 张大爷伤心了好几天，差点哭昏过去。 这事儿就是郑远干的。 他那么老实一小孩儿，啊？ 哼，老实个鬼啊！他就喜欢虐待小动物，把张大爷的小狗弄死之后，他又想去碰扎哑巴的猫。不过那猫贼聪明，无论郑远拿什么引诱他，他都不肯吃。 丁宪忽然想到，那只猫好像只吃周思月喂的东西。 郑远好几次在猫粮里拌耗子药，那猫特有灵性，连猫牌都不要了，反正就是不吃。饿了几天肚子，后来被姐夫跟蒋晨哥发现了，我们俩就被抓了。蒋晨哥抡起胳膊就要打我俩，我就哭，我说我什么也没干，只是看着。你知道蒋晨哥这人的，脾气一上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揍到你哭爹喊娘再说。我当时是真怕，结果靠在墙上一言不发的姐夫忽然说话了，问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。我说我是丁家的，他又问丁显是你姐，我就点头。姐夫就说你走吧。我当时整个人都吓傻了，获得批准后立马就跑了，也没来得及想怎么我是丁显的弟弟就有特殊待遇呢。现在想想这事儿看来。 说到这儿，丁锦聪忽然意味深长地看了眼丁宪，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了，对吧？ 你以后离郑远远点。 切，高兴坏了吧？还装淡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姐夫这么优秀的男人，你上哪儿找的？ 丁宪惊悚地回头看他， 怎么，你也对男人有兴趣啊？ 呸！我一大老爷们能对男的有兴趣吗？姐夫身边还有没有像她一样优秀的小姐姐呀？我倒可以考虑考虑。 行，我跟妈说去。 丁宪作势要走，丁俊聪连忙拉住，急了：“ 别呀，妈现在就是咱们共同的敌人，咱俩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” 你青春期到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早过了。 丁俊聪忽然看着自己不说话了，丁宪愣住。好半晌，丁俊聪才有些难为情地挠了挠头开口： 姐，我得跟你道歉，小时候仗着爸妈宠我，就经常跟你作对，以后我一定乖乖听话，但你要跟姐夫好好的哦。 周思月这人身上似乎有股莫名的吸引力，就好像光，他在哪儿都有人追逐。 广东那边的情况很不好，周思月一下飞机就往医院赶，隔壁床刘阿姨的老公早已出院了，知道她今天回来，特地从家里赶过来。周宗棠时而昏迷，时而清醒。周思月赶到的时候，他神情呆滞地躺在床上看了好一会儿，没认出来。周思月愣在原地，一声爸，迟迟没喊出口。病床上的人已经瘦得只剩个骷髅架子，毫无生气，眼神飘忽，没有人说话。窗外树叶扑簌簌地落下，病房内是一段长久的寂静。刘姨站在周思月身后，再也看不下去了。 他现在啊，有点不认人，有时候连你妈妈都不认识，就一个人坐在病床上发呆。 许久后，周思月坐在医院的长椅上，弓着背，低垂着头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刘毅在他身边坐下。 哎呀，你妈呀，来一回哭一回，我就不想让她来了。哎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好好陪陪你爸爸啊，他最放心不下的应该就是你了。每一次醒来，他都问护士清华开学了没有啊，护士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说开学啦，这下子啊都该放暑假啦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。我想给你打电话，但是你妈妈说呢，你学业忙，让我们不要打扰你。 周思月把头埋得很低，刘毅知道他难过，也不忍再说什么，沉默地拍拍他的背，手都在抖。 唉，孩子，别自责啊。 周思月吸了口气，微微抬头，礼貌地道谢。 刘姨，您先回去吧，这段时间谢谢您了。 刘姨叹着气走了。李锦慧闻讯赶来医院，看见走廊长椅上那道疲倦的背影时，疾步过去，嗓音发颤。 思月。 周思月抬头，看见一张沧桑憔悴的脸。他笑了下，只是那笑太勉强了。 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我们下集再见。